第56集，短裙。 少卿，你可来了。 喵喵娜抱着单子走过来，蹲在桌旁，握拳在脸边卖了个萌。 欢迎主人回家，辛苦啦。有什么想用的就告诉我，我会马上为您准备的呢。 许少卿看着喵喵娜，两只黑色带粉的猫耳，酒红色假发和耳朵相同色调的黑色蓬蓬裙，装点着粉色蕾丝边，裙长过膝，下面是系着蝴蝶结的长袜和大头黑靴，典型的日系二次元女仆形象。许少卿看看后面的棚子，看见一个尖耳白发姑娘的身影，但没看见兔子。杨广生捕捉到了他那个愣神。 喵喵娜这就去准备啦，主人点的都是我喜欢的，但我不会偷偷喝的。喵。 少卿，这个妹子不错啊。 他们又不是任务 NPC， 也有这么多动作台词吗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些细节大概是故事编导和人设师加的吧，总之加的不错，是吧，丹哥？ 是，挺好的。 许少卿思忖，也许那个笨蛋过不了关被刷掉了，毕竟他除了气人行之外，其他什么也不行。 辛苦两个了，这么短时间把这活赶出来。听说你们团队设计装置整整连轴转了一周， 还行，挺有成就感的。 梁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，可以说是中国装置设计的第一人了吧。我这次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。我呀，一点也不想管我爸那个大摊子，房地产金融什么鬼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就想做我想做的玩意儿。等这个游戏做好了，以后多合作。听说你在搞大型互动装置游戏，是类似密室那种东西吗？能不能让我投几股，一起玩玩？ 不是密室，其实算是一种 VR 和实操结合的。 梁宁拿出一个速写本，翻了几下，翻了几张铅笔素描示意图给另外两个人看。几个人投入地讨论了一会儿项目，服务员就把几杯茶也端了过来。他把几杯茶从托盘摆到桌上，许少卿没抬头，拿过自己那杯喝了一口。 这个很美味，你会喜欢的，主人。 听到这个声音，许少卿差点没呛到，抬头与丁丁奈对视。兔子耳朵，黑色齐耳短发的安里，安里看见他很高兴，本来想要打招呼的，但看到一起来的还有别人，想到两人的关系就没敢说话，只是对他笑了笑。许少卿看着他的笑脸呆了片刻，才开口： 你裙子为什么这么短 啊？ 游戏里不是这样的吧？你看猫女仆的裙子都过膝盖，那个是正常的吧？ 听许少卿这么说，杨广生也打量了丁丁奈一眼，想许少卿这个家伙怎么突然话这么多，细节病又犯了，就赶紧打了个圆场。 男人嘛，个头不一样，定制好的服装会短点也没什么呀，反正我觉得他的腿挺好看的。 没想到许少卿听了脸色更难看了。 不合身可以自己改改，一个男人露这么多。 少卿，很多男小精灵都露腿呢，没什么的。 许少卿拿起纸杯低头喝了口茶，没再说什么。许少卿的朋友们还在好心的帮忙打圆场，就是说在他们眼里，这样的许少卿就已经是在发难了。殊不知对于安里来说，许少卿这种口气过于温柔，毫无杀伤力，与其说是质问，不如说简直就像是一种和风细雨的关怀。哼，跟别人面前行为倒是挺符合外貌的，真不错，很理想。哎，可惜了，这家伙光鲜的表面下，阴暗的内心里的台词绝对是：露这么多给谁看，真他妈欠。 哎，真是个坏蛋。 安里抱着托盘蹲下，进行下一个流程。 主人。 安里先抬头看了看许少卿，又看了看梁宁，又看了看许少卿。许少卿也在垂目看着他，眼尾上挑，有点冷淡。但又不是完全的冷淡，似乎是有些专心的。 他对着许少卿张了张嘴，还什么都没有说出来，脸就已经红了。安里憋了好一会儿，憋得感觉脸都大了，简直要露馅，却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。最后烧着脸蛋转过头去对着梁宁，有点不好意思的小声开口。 Bill， 尝尝我的开心魔法，主人。 他用手指捏了个心心，轻点了下嘴唇，又朝对方心口那里隔空点了一下。许少卿手中纸杯发出轻微的咔嚓一声。安里站起来走了，许少卿看到另外两个人都在盯着安里身后那个摆来摆去的毛球。 好玩，真的好玩啊，谁他们这么有才，把丁丁奈换成这么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反串。我操，我要给他加工资。 少卿，再捏杯子你料要洒出来了。 这人远看脸型显得挺小，近看年龄可不小了，得奔三了吧，身上怎么还有那股劲儿，真逗。 什么劲儿？ 杨广生笑而不语，撑着脸动了下眉毛。许少卿喝了一大口茶。 其实他本人感觉挺铁质的，不这样。 哈？ 本人？杨哥怎么，你认识他？ 不是，嘉年华开始之前见过。他在厕所换衣服摆了个 pose， 见到我特尴尬，反应很逗。 啥？穿着女仆装在男厕所摆 pose？ 真有这么好玩吗？这男人是不是傻的呀？ 杨广生好像对这种八卦话题比对项目感兴趣多了，脖子往桌子前伸了点，看着梁宁。 什么样的 pose？ 梁宁想了想，打开速写本，飞快刷刷刷的动笔勾勒出一个背影，勾勒完又在某些重点部位专心的着重加笔。他画着画着，杨广生就发出那种惊讶又兴奋的笑声。 我操，这个姿势这么带劲儿，他该不会是弯的吧？ 许少卿看着梁宁下笔，梁宁没画人脸，只是一个塌着腰厚实的人体姿势，紧绷绷的短裙上面有个兔子尾巴，这里画得十分细致，似乎表明了画者当时注目的焦点。那个短裙已经翘到了最上面的绝对领域，能看到清瘦的臀部，还有那结实的大腿肌肉。那个线条他太熟悉了，安里的屁股不够丰腴，翘起来的时候线条是那样清晰。他的腰弯下去的时候，基本没什么赘肉的大腿根就会像画里那样显得绷着。那个许少卿脑海中的画面，在别的男人笔下如此真实地还原出来了，还不止因为短裙和小尾巴而变得更加生动，他都没曾见过。梁宁握着那根铅笔，还在阴影处一戳一戳着重涂抹着。杨广生发出略有深意的笑声，然后抬头看柜台那边的安里。梁宁也不经意抬头，看到许少卿锋利的眼神，愣了一下。 少卿，怎么了？ 在想你刚才那个装置创。 梁宁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在许少卿这种正经人面前画男人的女仆装给杨广生看，大概会让他觉得自己跟杨广生一样不正经。 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不大会说话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就动笔了。 杨广生也不是傻子，看得出许少卿的低气压，就又正色地打开速写本，翻开到之前看的那个装置那页，清了下嗓子，开始装模作样的讨论。 对，这里我还没怎么搞清楚呢， 我去打个电话，一会儿回来。 他好像不高兴了吧。 这死正经真难搞。 现在没什么新客，店长梅雪匠就坐在前面看着，让安里和喵喵娜在后面休息一下。安里白天要装丁丁奈，后半夜还要去便利店，他很累，就靠着棚子墙眯着打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手机震动起来，他睁开惺忪的眼睛拿出来看。 我有话想跟你说，能不能出来一趟？ 不能，在上班呢。 就几句话，你就说你出来上洗手间。 你直接微信里说啊，有高科技为什么不用啊？ 我想面对面说。 那下班以后？ 上次在你家，你就那么把我给撵走，没话说？ 我不是撵你。 安理觉得理亏，就不好再拒绝。 好吧，你在哪儿？ 二层小精灵表演旁边的那个通道的洗手间。 洗手间？见了面说两句，干嘛搞那么复杂？要去那么远的洗手间？哦，不过许少卿的身份确实不一般，我们俩的关系确实隐秘，小心点是对的。唉，这种事儿还是听他的没错。好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